重要的推动作用。他又提到，当局正是将沙特转型为全球供应链中心，对于中国和香港公司来讲，将会是很好的机会，可以利用沙特作为一个平台。另外，活动期间，港交所和沙特证交所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而人工智能企业商汤科技亦都同当地两间企业签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国防部话，乌克兰计划进行大规模挑衅，以指控俄罗斯犯下战争罪。俄罗斯国防部话，在乌克兰安全局工作人员陪同之下，一批西方传媒记者已经抵达克拉马托尔斯克，准备报道预先策划的对俄挑衅事件。乌克兰预谋在克拉马托尔斯克使用遥控爆炸物炸毁毒品危害防治所和肿瘤病防治所以及第一市医院，借此指责俄罗斯蓄意轰炸民用设施。俄罗斯国防部认为，乌克兰发起挑衅行为的目的是要对西方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获得新的目的武器和军事装备。台湾传媒报道，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国际佛光会创办人星云大师昨日离世，享年96岁。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星云大师辞世的时候，弟子都陪伴在侧。报道又说，星云大师在2011年中风之后，身体状况走下坡，近年健康时好时坏，并且需要去到医院洗肾，有时甚至需要住院。星云大师1927年生于江苏省，俗名李国深，他同年已经出家。1949年星云大师迁居台湾，并在1967年创办佛光山，而他在世界各地创设的寺院道场超过300所。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31.98，瑞士法郎0.927，加元1.34，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21，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日经平均指数报27,794点，升28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6.39美元，卖出1,866.68美元。在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夜晚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气和暖，有薄雾，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都系车多，龙尾就喺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都系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的律伦街一段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亚皆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对出。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车多，坑口的影业路去回厚德村方向，龙尾就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 龙尾就喺骏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就喺科学园对出。清水湾道入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喺西贡公路近郑直之中学。咁而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喺万公屋路。咁提一提大家啦，港铁嘅罗湖站咧就已经重开，咁东铁线咧都系会提供来往金钟至到罗湖啦，同埋落马洲站嘅列车服务。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就算风里浪里闯，满身沾湿血汗，无法自拔。 港台电视三十一警声直播，提供最新罪案趋势，宣传防罪防骗资讯，并让市民了解警队，增加大众对法例的认识。警声直播，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郑国江。港台你可以话系我创作嘅摇篮嚟嘅，我近年亦都开始写粤曲啦，咁所以我系会多听咗港台嘅第五台嘅节目嘅，诶对我嚟讲都有好大嘅裨益。而家港台九十五周年啦，祝港台九十五岁生辰快乐！ 公共广播九十五 年，联 系香港。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2月6日，香港今日起与内地全面通关，各口岸开放时间与疫情前相同。 李家超宣布香港与沙特将启动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谈判。 给十九岁的我暂停公映，导演致歉。 美国称气球收集资料射导弹击落，中方指袭击民用飞艇。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8，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下靶场嘅消息啊，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喺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想讲下就系政府早前咧宣布今日起啊全面同内地系通关，咁就包括开放所有嘅出入境口岸啦，同埋不设人数限制，都唔需要做嗰个预约噶啦。咁新增嘅开放嘅口岸嘅就包括有罗湖口岸啦。咁啊呢个口岸都仲做紧一啲改善工程嘅。咁另外仲有就系落马洲皇岗口岸啦，亦都系因应咧之前嘅旧嘅联检大楼咧系已经拆卸啦。咁而家就喺附近嘅位置设置咗一个嘅临时旅检场地，会处理一啲出入境嘅清关手续。另外就有莲塘香园围口岸同埋沙头角口岸。至于喺一啲嘅核酸嘅要求方面，香港和澳门入境内地如果是7日是没有去过一些外地的历史，那就是无需这个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入境。但是如果你是7日之内入去去内地，而在这7日之内去过其他的外国的地方，那就是要有48小时的阴性核酸的证明的。整个情况怎么看呢？有关于这个全面通关 ,1872311,1872311, 有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有电话旁边有立法会议员张欣宇，早晨。 早晨，主持，早晨。 早晨，张欣宇。现在就不设人数限制，亦都开放所有口岸的了。不过亦都提到即是北上人士，如果你7日之内是没有逗留过海外地区或者台湾等等，就是无需这个核酸的检测的。咁整体对于香港和内地全面通关的这些安排怎么看呢？ 这个都是大家都是预期之中，同埋亦都是由1月8号开始有限度的 恢复人流往来之后呢，其实各界人士都争取緊嘅一个安排啦。因为其实见到当你仲需要配额同埋核酸嘅时候呢，整体上个人流啊都系比较少。你諗下，以香港同广东之间嘅嗰个人流呢，仲比唔上香港，即系比唔上澳门同珠海呢，呢个系以往都系难以想象嘅。咁所以其实我都可以话系一个大势所趋啦。 嗯，喺呢一啲嘅措施嘅放宽之下，你预计两地即系往来两地嗰个需求咧会增加几多咧？会 我谂都需要一段时间嘅，因为以往咧其实有相当嘅需求咧，就系跨境学童啦，同埋一啲跨境工作嘅人群啦。咁啊，过去呢三年啦，跨境学童咧喺呢几日就慢慢翻翻嚟啦。但如果跨境工作咧，即系讲紧住喺内地，然之后可能翻嚟香港翻工。呢一種嘅模式呢，即係以我所知呢，其實就未咁快可以返返嚟嘅，因為其實過去呢三年好多人都已經搬返嚟香港住，咁都唔係話咁短時間就可以搬返去內地啦，咁呢個仲需要一段時間 recover 啦。同埋見到又好明顯，即係遊客嚟香港嗰個意欲呢，都即係尤其係內地遊客啦，都唔係好強嘅。我睇返過往啲數據呢，都係講緊每日一萬零啦，即係最高都係一萬五千啦咁樣。 嗱，讲翻嗰个嘅核酸嘅阴性检测嘅要求啦，就系话如果你七日内冇去过外国或者境外地区嘅话咧，就唔需要做嘅。但如果你系去过呢啲地方啦，头先提到啦，咁就要有一个48小时嘅核酸阴性证明嘅。点睇个安排咧？仲有冇需要咧？其实有， 我谂佢呢一个即系呢一个安排就系、是、因为而家喺国家同即系整个国家同其他国家嘅呢个要求方面咧，仲有呢个核酸嘅要求啦。咁但係對於港澳嚟講呢，有一個即係特別嘅一個，即係雖然屬於境外啦，但係都有個特別嘅一個寬鬆，咁所以就加咗一條咁樣嘅要求啦。咁實際操作嘅時候點樣去檢查呢，其實根據返即係都係今朝已經過關嘅一啲街坊嘅一啲反應啦，就係、是、其實都係靠嗰個海關嘅申報。咁你自己話你過去七日有冇去過外國啦，咁喺個流程上就冇專登再去加一個程序去檢查你嘅旅行記錄啊，諸如此類咁嘅嘢嘅。 咁但係佢都要睇，即係如果你係話你去過嗰七日之內去過其他地方嘅話，佢都要再查你係咪有核酸陰性噶嘛？ 係啦，即係呢個就係你自己申報啊嘛。你申報咗，如果你七日之內去咗其他地方，咁你就要去提供嗰個核酸咯。 但整體點睇兩個有個做法嘅分別嘅，因為就係話內地嚟香港咧就冇話特別話啊，睇你係咪七日之前係有喺其他地方逗留過嘅。但香港北上翻內地咧，就要睇你啊七日之前係咪有去過其他地方，跟住就要視乎呢個情況再決定你係咪要做個核酸陰性嘅咁。點睇個分別咧？呢位友， 因為其實我哋香港而家對海外嘅嗰、那個即係、對海外入境咧嗰、那個限制已經係。根本上放鬆咗嘅，咁所以即係其實都係要求你自己可能做個快測留翻記錄，其實都唔使出示俾人哋睇嘅。咁所以就算即係，所以如果一個人佢喺內地嚟香港，但係佢過去七日曾經去過海外咧，咁就理論上就冇理由咧比直接話海外嚟香港更加嚴格噶嘛。咁呢個就係即係香港本身即係對出入境嘅限制係更加寬鬆啲嘅。 喺个口岸方面咧，而家就重新开放嘅，包括有罗湖啦、黄岗即系落马洲黄岗口岸啦，另外就系香园围嘅莲塘口岸啦。自己点睇呢几个口岸嘅需求咧？又系咪都系估计最终都系罗湖系最受欢迎咧？都系会去翻？ 系啦，一定系罗湖最受欢迎嘅。一方面就罗湖嗰个位，即系始终系传统，大家用惯咗个口岸啦。另一方面，根本上即系因为。基本上羅湖同埋羅馬洲即係福田口岸啦，即係呢個羅馬洲支線，其實都係要靠冬至先去到啊嘛。咁傳統上個班次就係兩班羅湖，一班羅馬洲，咁自然地羅湖嘅人就去多過羅馬洲噶啦。咁呢個就係嗰個羅湖一定係比較受歡迎啦。咁其實即係羅湖嗰度咧，其實雖然之前話改建，即係做啲改建工程咧，但係其實今朝睇翻個情況咧，又唔係好睇得出佢邊度有改建咯。咁所以即係亦都即係過即係啲街坊過曬成個關都見唔到有啲咩圍板啊，或者有啲工程。 OK， 咁整體上都係順暢嘅。 嗱，講到羅湖就頭先提到話改善工程，其實再早前啲咧，政府嘅説法就係因為有啲設備嘅老化、啲安全隱患啦，就話短期內應該係未必會開通到嘅。不過又而家就開翻啦，咁亦都。保安局也提到有一些改善工程或许会影响一些过关的等候时间、等等。你自己担不担心，其实加上呢就是刚才都提到东铁那方面呢，其实每三班北行的列车有两班其实都去罗湖，会不会都令到罗湖究竟那个设施是不是可以承受到这样的人流量呢？这个是不是你的担心呢？ 嗱，呢個其實最擔心就唔單止係羅湖嘅，咁當然因為羅湖相對人多，所以呢個問題就會更加可能嚴重啲啦。就係嗰個而家內地海關加咗個流程，叫海關申報，即係所謂嘅核碼。咁嗰個咧就之前我都指出啦，其實嗰個情況已經之前喺深圳灣啊、喺羅馬州都出現咗嘅，就係嗰個驗核碼嘅嗰個容量啊，嗰個 capacity 咧，其實比起即係我哋嘅 e-channel 啊，或者係嗰個驗啊查即係查身份證咧。是远远少过那个 capacity 的，就变了一个樽颈在这里。那罗湖似乎都是同样的情况。我都问过一些街坊，其实罗湖那里他见到一些黑马的那些闸机其实都讲紧可能十部左右。但是其实同一时间 e-channel 讲紧有几十部嘛。那这个那里就会到时人多的时候就会成为一个樽颈。 所谓黑马即是讲紧查健康申报，就叫做这个的黑马嘛，你讲紧是吧？ 是啊，是就内地海关它有一个健康申报的一个流程，那你填完之后呢它就会有个黑马出来，那你就可以扫那个黑马呢就过海关的闸机。 但你之前反映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改善呢？定是仍然都是一个的樽颈来的呢？或者有些什么方法是要改善呢？如果它是停即个樽颈是一个机的问题，就未必可以即时加到好多部机，会不会是这样？ 是啊是啊，其实即而家佢哋嘅改善咧，就係不斷，我見到喺港鐵嘅車站啦，包括喺內地口岸嗰邊咧，就不斷提前咧提醒啲啲旅客，因為你快啲做咗個黑馬先，因為個黑馬可以提前做嘅，唔使去到先填嘅。就希望啲遊客去到嗰、那個啲旅客去到個閘機前，其實已經準備好個黑馬啦。咁但係呢一個當然係有所改善，就可以避免喺黑馬前面慢慢填嘅一個情況。但整體上你即係都係嗰句，你嘅數量太少啊！你當你嘅人流大嘅時候咧，你咁細嘅數量咧，其實就係點都會成為一個樽頸嘅。 OK， 即係總之你就最關注黑馬呢個問題啦。但我就想講翻羅湖嗰度，因為頭先都講到啦，東鐵線會係三班北行嘅列車，有兩班去羅湖，一班去落馬洲嘅啫。咁亦都同疫情前比，就係而家係九卡車啦，之前係十二卡車啦。究竟喺呢一個運力之下，係咪可以應付到一啲羅湖嘅人流呢？尤其是翻工時間會唔會導致就係可能羅湖比較多一啲跨境人士嚟，而令到可能上水啊、粉嶺啊、太和呢一啲站可能要南下嘅人或者北上又好啦，總之兩邊都好啦，會唔會要上車嘅人都未必咁容易咧？會係難咗上車咧？會唔會擔心呢個情況咧？ 係呢個關注點咧，其實主要係朝頭早翻工嘅時候，即係南下嘅人啦。咁可能初期就未必會咁明顯嘅，因為正如頭先所講，有啲跨境翻工嘅人士咧，佢未必即係佢唔會咁快搬翻去內地住，然之後翻嚟香港翻工噶嘛。咁但係隨住呢啲人咧，佢慢慢個選擇可能又係翻返去內地住之後咧，咁呢個情況我都係擔心會出現嘅，就係喺羅湖羅馬州已經有大批嘅人上咗車，咁啊變到架車嚟咗上水啊粉嶺嘅時候咧，就可能已經用咗一半嘅一半嘅空間。咁你再落到去之後，即係之前最繁忙嗰啲沙田啊，即係嗰個大埔啊嗰啲位咧，其實可能就真係有機會一班車上唔到啦。咁呢個就係我都不斷同港鐵去提出啦，就話其實你哋唔好即係個估計咁樂觀喎，三年即係用過去三年去預計之後，咁其實真係要加班次咯。 不過佢哋成日有個講法就係旅客過關同埋平日翻工翻學嗰高峰期都未必係好重疊嘅咁。不過我哋頭先另外一個講嘅就可能有啲涉及啲跨境學童嗰啲情況啊嘛。咁所以你點睇港鐵呢個説法咧？同埋如果係嘅話，你覺得應該點樣咧？係咪純粹就係加班次就係唯一解決方法咧？ 其實加班次是最好的解決，即係喺繁忙時間，尤其喺繁忙時間加班次是一個最有效的方法，因為其實而家嗰個信號系統咧係仲有可能 20% 左右的一個空間是可以提升個運力的。咁但係呢樣嘢其實對於港鐵嚟講，其實即係我哋一路都同佢講，喂，你唔好即係計到啱啱好就算喎。其實即係你計到啱啱好咧，有機會其實係實際上係有機會係 under supply 㗎嘛。 所以你建議係加到幾多嘅諗住？ 我建議其實咧係應該，反而係應該加得鬆動啲。其實即係嗰個即係而家係 2.7 分鐘啦。其實你加到 2.5 分鐘、2.4 分鐘，其實即係對於港鐵嚟講，可能出多幾班車，但係對於乘客嗰個體驗嚟講咧，就係爭咗好遠啊嘛。 OK， 好啊，同阿張欣宇你傾到呢度先。張欣宇呢就係立法會議員啦，咁講到有關於通關方面啦，全面通關方面各方面嘅情況。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都話呢，局方已經協調呢係各公共交通運營商呢確保口岸有足夠嘅交通配套。你自己點睇187231呢？隨住呢一啲嘅口岸嘅開放，一啲交通配套嘅 情況又係點咧？咁啊，另外有關於頭先提到關於跨境學童啊，而家就話咧2月8日起會先安排一啲中學嘅跨境學生咧係翻到嚟香港上堂啦，小學同埋幼稚園咧同埋特殊學校嘅跨境學生咧就會喺2月22日起係翻嚟香港上堂嘅。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先，北區中學校長會主席方逸亮，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校长可唔可以讲下？因为礼拜三啊，其实8日就已经系嚟紧礼拜三啦，就话安排翻啲跨境学生翻嚟嘅，准唔准备得切，或者要有啲咩准备嘅仲？ 哦，其实都呢样嘢都酝酿咗一段时间嘅，咁其实学校都即系我谂一般学校嚟讲都已经严阵以待噶啦，吓即系预备地啲学生会翻嚟学校啦。咁都系一般嚟讲都会系预备一啲迎新辅导嘅安排啦，俾啲学生。咁亦都有部分學校都可能會係即係分開，可能高中翻嚟先，咁初中可能又翻前一兩日先翻，咁但係都基本上都係 around 呢個禮拜或者最遲下個禮拜都會安排啲學生都會陸續翻曬學校嘅啦，應該。 而家會唔會都再分批，或者可能唔同年級係有啲翻先，邊啲翻先，邊啲翻後啊？同埋 都我諗主要都係可能高中、初中咁分嘅啫。咁亦都有部分學校即係視乎佢本身學校嗰個跨境學生嘅人數啦。即係如果你話唔係太多學生嘅，咁可能一次過翻都唔奇嘅。 暫時以你了解係咪全部學生即係跨境學生啊，都係諗住會翻嚟香港嘅，定係都有啲其他嘅考慮咧？又 我諗大部分佢都諗住係翻嚟嘅。即係都唔係話著咁多聽到話啲學童話決定都唔翻嚟啦，咁暫時就好比較少聽到呢一個咁嘅信息啦。 有冇聽到佢哋話即係翻嚟香港即係上面授課啦？有啲各種嘅即係面對嘅情況啊或者困難咧？ 其實佢哋就冇講，不過我哋預計到嘅，因為其實你預計到即係佢三年有啲初中學生佢未翻過嚟學校噶嘛，咁所以變咗我諗我哋即係真係需要要觀察住啲學生嗰個適應嘅情況咯。咁即使你話高中學生，譬如係中四學生，佢哋都係翻咗一年啫嘛，即係當年可能中一嘅時候喺度翻過學，咁呢幾年都冇翻過嚟嘅。咁所以我諗呢啲同學咧，我諗我哋都預計佢哋翻嚟係有一段需要適應嘅時間嘅。咁我諗我哋都會一度密切留意住啲學生嗰個情況，睇下點樣去再跟進輔導佢哋咯。 我見政府都有特別提啦，即係喺一啲出入境證件方面嘅安排啦。呢個係咪都係學生而家即係有啲係咪未必都準備好啊？未必處理好嗰啲回港證嘅問題。 中學嚟講個問題會少一啲嘅，因為我哋中學生本身個年紀比較大咧，咁其實都大部分啲同學咧都攞咗身份證嘅，以我所知嚇。咁如果你話即係未攞到身份證過唔到關，要攞回港證嘅學生咧，就應該係啲少數嚟嘅啫。咁我估呢個情況可能小學嗰邊嘅同學可能會比較數量大啲。咁我都因為政府其實都已經有一個叫便捷嘅安排啦，即係同入境處嗰邊有一個透過學校可以統一去安排呢啲嘅申請，咁希望可以盡快安排到嗰啲。證件可以完全可以 ready 翻俾學生，即係翻學校咯咁樣。 即係所以從學校角度又冇乜特別，譬如喺證件啊，或者嗰啲其他學校啊，或者其他行政上面嘅安排係要配合嘅，係咪冇乜特別其他嘢嘅咧？係。 其實如果你純粹係講入境啊、交通嗰啲咧，其實因為中學生嚟講啦，我講中學啦嚇，佢哋都係搭公共交通噶嘛。咁如果你話最主要反而就係翻到學校之後，有啲譬如有啲學生未有校服啊，要訂飯嚇，跟住嗰啲課程嘅適應啊、社交適應嗰方面，反而我哋重視。呢方面可能會比較多啲去關注咯嚇。 之前其實有配額同埋有核酸要求之下，係咪已經有一啲嘅跨境中學生係翻咗學㗎啦？ 哦，少咯，我學校就冇啦，我學校就冇啦。即係如果你真係要係核酸啊嗰、那個情況就應該就。我下就冇啦，我聽有少數有一個半個會有，但就唔會係多數咯呢個嚇。 有冇話喺即係放學啦？咁佢哋可能會唔會以前跨境生都係比較少一啲課外活動嘅？會唔會咁樣嘅？ 其實冇影響嘅，其實冇影響嘅。一向以來其實咁多年跨境學生，其實佢哋純粹係住得遠啲啦，即係佢要預翻啲時間翻學嘅啫。其實所有嘅日常嘅教學啊、課活動嗰啲，其實基本同一般本港學生係冇大分別嘅。 OK、啊我想讲下过关嗰度啦，因为有几个关口，包括罗湖啦、黄岗，其实都话有一啲工程喺度嘅，咁亦都话受到工程影响啦。教育局都话即系建议啲学生咧系预留时间或者系改用其他口岸嘅咁。以你哋嘅学生嚟讲，多唔多系用呢两个口岸咧，或者担唔担心佢哋嘅过关时间系受到影响嘅咧？翻学嘅时候 系罗湖嚟讲咧，就都系多嘅。 即係我諗北區學生嚟講，羅湖係都得一個幾主要嘅口岸啦。咁其實因為琴上個星期政府公布嘅時候咧，其實都已經提到呢一點嘅。咁我哋都特別都喺譬如我哋出家長通道都提啲學生咧，因為可能會有工程啊，咁所以變同埋嗰個過關嗰個路程咧，可能會有影響嘅。咁提啲學生咯，即係始終佢哋都可以調節翻。即係如果你預計有咁嘅情況嘅話，可能預鬆啲時間要翻學咯。咁但係我都預計，我諗又唔會揸太遠嘅，即係都係始終可能係。可能有少少迂回啲啦，可能有少少手續上，可能有少少同以往少少唔同咗啦。咁但我諗佢哋預翻個時間咧，應該都唔會太大影響嘅。 嗯，你所謂鬆啲，即係咪可能如果佢哋係遲到，都可以係即係唔計咁樣定係點？ 初步我哋會可能有啲特別嘅酌情，但係當佢習慣咗之後咧，即係成個程序習慣之後咧，我都覺得係佢應該係預翻個時間去翻學嘅。 暫時今日係咪應該已經到咗嗰個翻學時間？有冇見到頭先講嘅情況？ 其实因为今日未曾正式复课嘛，因为今日系八号啫嘛，唔系因为二月六号， 系礼拜三先正式噶嘛， 系啊系啊，所以而家有学生翻到嚟，但系学生提出好特别嘅情况嘅，佢哋唔系，可能有啲系因为咁嘅情况，你啲家长落咗嚟香港啦，咁佢哋已经系唔再翻内地啦。 OK， 咁有一半学生翻到嚟啫，咁其实基本上你系真系即日来回学生，暂时未曾有好多大量出现咯。 即系我想问埋跨境校巴嗰度系点样嘅？ 系。中学生就冇乜下班安排嘅，我哋 吓。OK， 好，我同阿方耀亮你倾到呢一度先。 好，唔该晒。 好，唔该。方耀亮咧系北区中学校长会主席嚟嘅，咁讲到话教育局宣布咧分两个阶段安排啲跨境学生翻嚟香港上堂，星期三起就会先有中学生啦，咁跟住小学同埋特殊学校啦、幼稚园嗰啲咧就22号起开始。点睇咧？而家呢个嘅口岸系咪应付到包括跨境学童同埋一啲跨境嘅翻工嘅人士咧？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同内地今日起全面通关，开放全部出入境口岸，不设人数限制，亦都无需要预约。到内地前7日，如果冇外游，过关前亦都无需要做核酸检测。其中在罗湖口岸朝早6:30重开，本台记者经罗湖口岸过关去深圳，整个过程用了大约10分钟，期间需要出示入境内地的健康申报二维码，过程畅顺，亦都有旅客需要协助填写健康申报。有市民说昨晚已经预先完成健康申报，过关过程畅顺，形容直行直过超级快。亦都有市民说只是用了5分钟就完成过关程序。有旅客过关之后去到罗湖汽车站买车飞去其他地区。有市民说有要事赶到惠州淡水，自己对罗湖口岸比较熟路，一过关就可以搭长途客运，加上而家无需要做核酸检测，亦都唔使预约配额，所以口岸重开之后第一日就过关。香园围莲塘口岸首次实施旅客过关，口岸开通首日，朝早已经有10多个市民到场，选用新口岸过关。新口岸设有停车场，提供大约400个泊位。市民除了搭巴士或者小巴之外，亦都可以拣揸车前往。有市民话由住所出发，揸车几分钟就能够到达，形容十分方便。相信揸车人士会优先选用呢一个口岸往来两地。亦都有市民话，由于在莲塘口岸附近有自置物业，所以利用新口岸可以直达，比罗湖口岸方便。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亦都有到场了解口岸运作的情况。他说新口岸作为10大基建之一，曾经申请一次追加拨款，亦都因为疫情关系延迟至今实施旅客通关。他又说新口岸可以发挥分流作用，可以连接龙山隧道，交通配套方面相较其他口岸更加方便揸车人士。 正在沙特阿拉伯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当地时间夜晚出席一个投资论坛和晚宴致辞的时候说，沙特阿拉伯在2030年愿景推动之下成为海湾地区强大经济体，外国直接投资亦都正是不断增长。他重申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同沙特加强双边合作。出席同一场合的沙特阿拉伯投资部大臣说，沙特去年头三季经济增速达到双位数，当地同时定下2030年的时候吸引3亿3千万美元投资的目标，认为中国尤其是香港可以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他又提到当局正是将沙特转型为全球供应链中心，对于中国和香港公司来讲将会是很好的机会，可以利用沙特作为一个平台。另外活动期间，港交所和沙特证交所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而人工智能企业商汤科技亦都同当地两间企业签署合作意向书。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发生多次雪崩，造成八个人死亡，死者包括一个中国公民。当地传媒引述警方报道，奥地利西部蒂罗尔州和福拉尔贝格州在上星期五以来发生多次雪崩，八个死者之中包括一个32岁的中国公民。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确认一个中国公民在雪崩之中遇难，使馆提醒旅居奥地利和去旅游的中国公民注意冬季山地户外运动的危险性，务必做好充分准备，加强安全措施。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32.15, 瑞士法郎 0.927, 加元 1.341, 人民币 6.777, 英镑对美元 1.204, 欧元对美元 1.079,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2,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722 点，升21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6.8美元，卖出1,866.99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夜晚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气和暖，有薄雾，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经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啦，车龙就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排到康庄道桥底，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至到明爱医院一段咧就行车缓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喺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喺界限街。咁补充返啦，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都係车多，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乡村。屯门嘅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繁忙啦，咁排到去骏景园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喺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大埔仔下村。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方向深水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 国剧夜场，破冰行动。两代缉毒警察为求真相，不惜深入虎穴，与罪犯搏刑，撕开地下毒网。 根据真实毒案改编，黄景瑜、吴刚、任达华领衔主演。 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手下留情，清人眼里出世诗。 我是刘伟恒，我最喜欢的西洋诗句是 Oh, 我的爱，我的达令。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八点至十点， 手下留情，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2023年2月6日，香港今日起与内地全面通关，各口岸开放时间与疫情前相同。 李家超宣布香港与沙特将启动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谈判。 给19岁的我暂停公映，导演致歉。 美国称气球收集资料射导弹击落，中方指袭击民用飞艇。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讲到全面通关啦，今日起所有嘅出入境口岸咧都系开放翻啦，亦都不设人数限制，唔需要再预约名额噶啦。其中新增嘅开放，头先提到话，譬如罗湖口岸咧就会由上昼六点半啦，系一路运作至到凌晨零时都可以系通关嘅。落马洲皇岗口岸咧就二十四小时通关啦。咁另外头先讲到一啲嘅部分核酸检测嘅安排。譬如来往香港和内地的人士啦，不需要出行之前48小时做一个核酸检测。但如果你是香港北上的，过境香港北上的话呢，如果你在离境当日或者之前7日呢曾经是逗留过海外地区或者台湾呢，仍然要做这个48小时的核酸检测的。咁整体的这个的全面通关的安排点睇呢 ,1872311。在这样的全面通关安排的情况之下呢，一些内地的旅行团都是不是开始复办翻咧，除了旅行团之外，自由行嚟香港的情况又会不会因应全面通关而是大幅增加呢一个嘅数字咧？整体对于旅游业嚟讲，全面通关系意味住啲咩咧？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梁芳苑，佢系香港旅游联业工会联会理事长。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梁芳苑，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对于全面即系香港同内地通翻关啦？旅游业系咪都叫做即系复常啊？或者嗰个嘅前景，你哋系点睇咧？ 其实真系一个好令人鼓舞嘅消息嚟嘅，即系我哋等待咗成三年嘅时间，即系一路咁冰封住，都唔知道几时系一个尽头。但系而家真系完完全全系睇到一个希望噶啦。咁但系大家系好积极嘅做紧呢件事，大家好积极去推行紧呢件事，但系亦都好难去期望话真系可以一下子回复翻去喺19年之前嘅嗰種情況嘅，咁但係至少係可以俾我哋慢慢係喺即係呢三年嘅呢個期間，慢慢去回復翻我哋一啲嘅一啲嘅生意啊，一啲嘅即係去促進旅行團嘅呢啲嘅進展咯嚇。 頭先講到19年嗰個嘅客量大概係5000多万人次啦。咁你自己預計即係短期之內通翻關，首先對於旅遊業嗰個嘅效應會係點啦？又或者去到幾時先可以上翻到19年嗰個水平嘅咧？喺嗰個旅客嘅人次方面， 我自己覺得就肯定今年一定做唔到嘅，冇可能嘅。但係如果今年喺今年內做得翻三成，其實都樂觀咯。 那个樽颈是点样呢？或者 其实你而家真系 我諗大團就好難會出現㗎啦，成個嗰個旅遊嘅嗰個旅遊生態會係改變嘅。咁加上呢，即係如果你係例如過往我哋最大嘅市場就係內地啦，咁而喺內地嘅市場裏面呢，其實過往個喺旅行團嚟計呢，係嗰個購物嘅佔嘅比率係比較大嘅。咁當然亦都係我哋嘅主題公園都有喺早嗰幾年都有吸引啦，包括港珠澳大橋嘅落成啦咁。但係依三年呢，其實我哋個周邊係有替代品嘅。咁即係包括珠海嘅主題公園嘅落成，或者喺上海亦都同樣有規模更加大嘅嗰個主題公園呢。咁你變咗係內地嘅客人呢，佢哋有咗一個更加好嘅選擇，同埋即係已經形成咗有啲慣性嘅選擇，包括海南島都有好大型嘅項目出現咗。咁呢個時候我哋香港如果齋係用返過往嘅嗰個資源呢嚟作為我哋嘅競爭呢，其實係有一個好大嘅困難嘅，咁所以香港一定要係重新，我哋要重新去將我哋嘅定位要改變咯，即係香港唔係冇好嘢，咁我哋可能就會轉移去到一啲綠色旅遊啊，同埋我哋香港嘅一個即係香港特有嘅文化嘅呢一方面嘅深度遊，咁呢啲咧就要令到個市場要重新消化，重新喺你重新調整嘅情況底下要有重新嘅消化咯。 講到啲團可能都要轉一轉啲方向啦，可能頭先講到綠色遊嗰啲，但都可唔可以講整體你而家了解到咧，內地入境團係咪已經係有準備翻嚟，定係已經有啲係今日會嚟啊，定係點樣嘅咧？自由行方面又係點咧？頭先你哋講到話可能係啲景點有代替品，既然喺咁嘅情況，就未必淨係影響到旅行團。會唔會自由行嘅旅客都會對香港即係少咗一啲嚟嘅意欲啊？會唔會係咁樣？ 會嘅，會嘅。起碼咧就即係對於大城市嚟講咧，吸引力唔會大嘅。可能我哋要面向住就係內地嘅二三線城市啦，即係要去向嗰邊，因為好多可能仲未嚟過香港，對香港仍然有好奇嘅，咁都想嚟出嚟行下。咁呢啲市場我哋可以吸納咯。但係大嘅方比較方便嘅，即係佢哋隨時出入到嘅咧，咁可能嗰個意欲就會有相對減少嘅。自由行一定會，今日就一定會有㗎喇，但係你話可能會唔會突然之間去到好似港珠澳大橋出現嗰陣嘅嗰種擠擁呢，就我相信唔會囉。 OK， 咁所以就一年之內你自己預計無論團啦同埋自由行會恢復得幾多啦，或者呢幾個月短期之內啦，啲團又可以最高去到嗰個數字去到成點樣呢？ 如果係短期內呢，團呢其實我覺得十成，唔係即係十點講，一成唔係十成，一成都係其實難嘅。如果尤其針對係單係睇國內市場，因為你個長假期啱完咗啦嘛，咁嚟緊又冇乜假期，真真正有假期嘅就係五一嘅黃金週，即係嚟緊五一，咁所以睇要睇嘅，我哋都要睇嚟緊五一黃金週咯。 另外一個我就想問，因為話旅遊業嘅人手都係之前流失咗啦，我見到旅發局總幹事都提到話，考慮到香港嘅承接能力嘅恢復情況，係咪講緊嘅所謂恢復情況就係等於人手人力咧，或者定係其他嘅恢復情況都要那個承接能力都要諗咧？ 其實我覺得最大嘅問題都係，如果對於旅遊團嚟講啦，就真係人手問題啦，因為三年好多人係已經轉要即係。被迫轉工應該係咁樣講，唔係話真係佢哋想嘅。咁有陣時佢捱咗呢三年冇辦法啦，咁可能就騎牛揾馬，即係難聽啲講，就可能揾咗一啲比較叫做穩定嘅工作去做住。咁但係其實呢個都牽涉到咧，即、就、係、是、有一個難度，就係話即刻要佢哋翻嚟歸隊咧，其實有一個難處，佢哋係可能已經係有合約在身。咁、 okay. 你要佢哋真係突然之間咁樣翻嚟，但係你又未必話真係有翻一定嘅好似以前嘅團量喺度。你翻嚟隨時我有團俾你帶，咁 相信主持人你都知道，就是我哋旅游业其实一般尤其导游领队系唔会点养噶嘛，系会有团先俾有收入。咁所以你咁嘅情况底下，其实叫佢翻嚟都系白叫，佢哋都采取一种都系观望态度。除非你真系旅行社啲团去到系每一日系足以令到佢哋可以系即系好翻好好似佢冇话过往咧，而家嘅收入咧，佢先有机会翻嚟咯。 你自己建議係點咯？我見到譬如政府有提過話啊，留意到有啲人識講越南話、菲律賓話去接待呢啲團嘅人係少嘅，係咪可以考慮輸入外勞啦？有提過呢啲，亦都有提到話啊，政府係咪考慮設立一個復業基金嘅建議咁？呢兩個方向你自己覺得係咪重要或者幫唔幫到咧？又 其實我覺得復業基金好重要嘅，其實就係講緊即係好多人佢如果你就咁冒冒然叫佢翻嚟，但係冇收入嘅，其實等於要佢再度失業，呢個係唔現實咯。所以係真係好關鍵嘅，係要令到有人翻翻嚟，尤其係有啲有經驗嘅導遊領隊，你翻翻嚟嘅時翻翻嚟 stand by 都好啦，你都要有一個過渡期，俾到佢有一個基本嘅生活嘅嗰、那個。个保障，咁呢个系好必须嘅。其实我哋觉得，但系你话要输入外劳咧，其实嗰啲唔系话一个好主要嘅市场。好坦白， okay. 其实过往你就算系好高峰期嘅呢啲市场咧，其实都应付得到嘅。我亦唔觉得话要而家都未曾开始嘅时候，你担忧住话要揾一个外劳作为导游，其实真系一定要用翻本土嘅，因为你导游你要讲嘅系你自己香港嘅嘢嘛。你揾一个非本土嘅人嚟，点样可以投入到去做到呢件事咧？ OK， 好，唔该晒梁芳远，同你倾到呢度。 唔客气，唔该唔该。 梁芳远咧系香港旅游联业工会联会理事长，讲到旅游业喺全面通关之后，佢哋嘅一啲嘅睇法。咁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零售业又点咧？多咗即系开翻关啦，通翻关啦，系全面系通翻关嘅时候，会唔会都多咗旅客嚟，而令到零售业有一个短期内嘅反弹啊或者刺激咧？又请呢位嘉宾啊，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 早晨，邵家辉，短期内你自己点预期通关之后对零售业嘅影响？ 经过三年嘅疫情咧，个低谷最低处嘅话咧，我相信已经经过咗啦。咁嚟紧嘅话，只会系向好嘅。随住一月八号已经开始话有序通关啦，咁我哋见到有唔少嘅朋友咧，即系国内朋友咧，其实已经喺尖沙咀度咧，即系都人系多咗嘅。咁亦都听到好多普通话嘅朋友，即系帮衬去买嘢啦，用银元啦去买嘢啦咁样。咁今日啦，全面再通嘅話咧，咁我相信咧個人數咧又會越嚟越多嘅。咁而家所有嘅措施其實都差唔多接近係冇曬噶啦。咁而過嚟嘅內地朋友，我相信主要障礙就係佢哋嗰個簽注嗰個情況啦。因為佢哋過嚟同我哋香港人上有啲唔同嘅，我哋回鄉卡咁就咁行上去噶嘛。咁佢過嚟佢仲有新鮮嘅簽注，例如 L 簽注啊、商户簽注啊等等咁樣。咁據了解咧，其實國內應該係有啲簽注機嘅，自動簽注機。如果唔用自動簽注機嘅話咧，咁其實佢就需要去啲機關嗰度咧就要去排隊攞咯。咁排隊攞啲咧。就第一就要 book 啦，第二都要需要幾日時間攞嘅。不過近日聽到唔少新聞咧，都已經即係有啲消息講緊咧，即係唔同嘅國內嗰嘅城市嘅話咧，其實都已經開始講俾朋友聽，可能叫我哋差唔多呢一兩日過嚟，就可能會快啲啦，可能就暗時就會有機會即係個自動簽注機會開始 OK 啦。咁如果等呢啲恢復嘅話咧，我相信個人數咧就會越嚟越多嘅。 預計喺而家呢個叫做即係全面通關同之前嘅嗰個階段嘅通關，係比零售嘅生意額會多幾多咧？ 具體嘅數字話喺呢刻唔敢去估嘅，咁一定係會向上嘅。咁頭喺一月八號過嚟嘅話咧，嗰啲嘅尖沙咀嗰邊嗰啲業界咧，特別講，因為我不斷講住尖沙咀，因為嗰邊係旅遊區啊嘛。咁嗰邊講俾我聽嘅講普通話嘅朋友咧，其實係比較多，都多嘅。好似啲酒樓嘅話咧，舉個例子喺十二月份嘅話咧，可能即係十台客裏邊只係得，即係都冇一台客講普通話。咁但係去到一月八號之後咧，其實已經有三四台已經講普通話啦。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咧，嗰個數字係會增多啦。咁隨住今日全面通關嘅話咧，即係我哋零售界嘅話咧，都係全部都係非常之樂觀。 幾時可以恢復翻去2019年即係或者講緊喺疫情之前嗰個嘅水平咧？喺個生意額嗰度，旅客對於生意額。 最好環境嘅時候差唔多2018年尾啦，因為2018年你睇翻個數字，差唔多6500万人數裏面有78% 都係內地嚟嘅朋友，差唔多5000万。咁我哋評估話咧，可能去到下半年嘅話咧，個數字就會比較顯著啲嘅。咁、 okay. 因為而家其實即係除咗全面通關之外，政府仲有一個你好香港啦嘅活動啦，咁佢推出成500万张機票啊，又派100万份禮品啊等等嗰啲咧，其實喺3月1日開始會有成半年時間去推廣嘅。咁、世界各地嘅遊客即係都嚟香港，我相信国内的朋友都会大力去支持我们。 你自己觉得即是多了啲内地旅客来啦，对于零售业来讲都有分很多不同种类的，边啲嘅货品可能会易啲系受惠呢，或者零售业有冇其他嘅准备，例如可能都即系諗定要开返啲分店啦铺头啦，因为之前都可能喺疫情期间嗰啲嘅即系铺头可能都缩紧规模啊，见到市面上面多咗啲吉铺啊咁，呢个情况又会系点呢？ 在2018年咧，就好景嘅時間咧，其實最受惠啲鋪頭通常都係一啲啊珠寶店啊、鐘錶啊、啊啲藥妝啊、一啲小電器啊等等嘅產品嘅。咁我哋評估話，即係當啱啱復常嘅時候咧，咁其實呢啲鋪頭都係優先受惠嘅。咁而準備嘅話咧，其實早呢2-3月咧，我聽到唔少業界咧，其實都有啲前瞻性都已經開始準備㗎啦，即係包括請人走啦、增加啲貨源啦，同埋即係要即係之前裁咗或者刪咗嘅連鎖店咧，都開始租翻啊或者裝修咁樣。咁就近呢1-2个礼拜更加即係因為爆之後更加熱衷啦，咁啲朋友開得更加快啦咁樣。咁唯獨最艱難嘅情況，我相信都係喺嗰個人手嗰方面啦，因為喺去年。就算有第五波疫情的話咧，你大家睇下，去到年尾都差唔多3.7%，而家係3.5% 嘅，即係差唔多，即係其實啲人人個都有嘢做咁滯噶啦。咁你諗下，而家仲要突然間，即係咪而家馬上要開放，全部開放啦？咁人即係要招呼嘅人多咗嘅話咧，咁其實啲人手係非常之緊絕嘅。咁所以希望政府咧，即係盡快諗呢個問題啦。 但你自己嘅建議係點咧？針對零售業嘅人手不足，即係應該就唔需要去到輸入外勞噶啦。咁但係你嘅諗法係可以點樣咧？ 其實輸入外勞貨零售業咧，或者某啲行業咧，其實係幫唔係咁大幫助嘅。你零售業，我哋主要招呼啲朋友都識本地嘢啦。即係頭先嗰啲嘉賓嗰啲做旅行社，咁你哋要識本土啲嘢嘛。咁但係你輸入外勞去填補翻一啲市場，好似例如建築嘅上面嘅市場啦，係咪一啲運輸上面而家即係緊住嘅市場啦，係咪好似一啲而家啲安老服務嘅緊住嘅市場啦等等嘅話，你將啲人。輸入咗外勞之後，喺裏面騰出翻啲人去翻香港其他啲位置咧，其他啲崗位嘅話咧，咁其實一定係會幫到手咯。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本地嘅人其實請嚟請去都係你唔係去 A 公司入邊 B 公司行業嘅話，始終都係唔夠人嘅。 所以就話咯，零售業嚟講，你自己建議可以點樣係增加人手？同埋之前政府其實有提過話考慮設服業基金嘅，但係似乎就可能係講旅遊業多啲啦。零售業有冇需要咧？ 其實或者調翻轉咁講啦，其實喺過去疫情裏面咧，我聽到好多唔同嘅零售行業嘅朋友咧，其實走咗去做建築，或者走咗去做其他唔同嘅行業嘅。咁呢啲朋友其實以前本身其實佢喺零售行業噶嘛，咁點解係走咗去嗰邊？第一咁零售個景就唔係咁好啦，過去3年。咁而另外嗰邊嘅話，其實需要人手嘛。咁但係如果係能夠喺頭先好似講喺建築嗰方面。填補翻多啲人手喺唔同嘅地方填補翻多啲人手嘅話，咁嗰啲人自然就會騰翻出喺零售嗰個嘅市場啦。咁至於啊，復業嗰個基金嘅話，咁當然如果政府有能力嘅，咁啊到度派咁啊繼續好啦。咁但係即係今年嘅財政赤字話咧，其實都唔少嘅。咁其實政府自己睇住自己嘅銀包去做啦。咁而零售嘅話咧，咁我哋自己嘅期望嘅話咧，我哋相信其實都將會係好嘅。 OK，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啦，邵家輝。邵家輝就係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啦。講到零售業，會唔會你自己都係做呢行嘅咧？對於係通翻關之後，零售或者飲食，或者頭先再講到關於旅遊方面，你自己對於個前景係點睇咧？1872311，休息一陣。 在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目标之下，吸纳和培养科研人才是不可或缺的一环。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旗下的科研实验室有不少研究项目，正是和不同国际院校和科研团队合作，目标就是建立同济互助的科研文化，拓展跨学科应用的优势。 创科新里程二，我会带大家走访本港多间科研中心，发掘创新科研。 1872311，千禧年代。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全面通關，從香港是北上的人士，如果七日之內是沒有逗留過在海外地區或者台灣的話，都是無需要做這個核酸檢測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會不會對於一些的、檢測中心的需求呢都會減少，而他們接下來有些什麼的計劃呢，會不會即有所謂的慢慢退場，因為因應需求減少呢、請來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有檢測承辦商亦都是尚達生物科技創辦人焦彥圖，早晨。 嘉怡早晨， 早晨焦彦图，头先讲到嗰个情况啦，都即系应该取，即系叫做取消咗出入境之前个核酸检测要求啦，除非你本身喺即系出境之前七日内系有逗留过喺啲海外嘅地区啦，咁呢、這个情况对于嗰个检测需求，你哋嘅评估会少咗几多咧？ 呢、這个评估我哋当初就会估计大概少六七成嘅。咁以琴日嘅數據為例啦，因為琴日就正常，即係如果係要翻內地就唔需要嚟做核酸㗎啦。咁、但係其實琴日個數字呢亦都冇比我哋想象中少咗咁多，咁大概就淨係少咗四成左右啊。咁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一日嘅數字就唔能夠作準啦。咁我哋都會以未來呢一個星期嗰、那個整體嘅數字嚟作出一個比較中肯啲嘅評估。 實際嘅量呢，其實近日嚟講個檢測量每日係大概幾多嘅？ 咁我哋淨係即係其中一個承辦商啫，我哋就冇辦法知道全體各個情況啦。咁但係以我哋自己為例，咁即係過去呢一兩個禮拜，我哋每日大概8000人嚟做檢測左右啦。咁但係就即係然後就去到琴日嚟講就4000左右咯。 現時嚟做檢測嗰啲主要係一啲咩人嚟㗎？即係乜嘢嘅原因你應該咁講？ 係，即係如果係付費嘅，咁就當然就係、是、即係九成係因為要去外遊啦，大部分都係內地啦啊。咁但係即係另外其實都有四成到一半嘅人咧，其實就係、是、做免費嘅。咁免費嘅人裏邊咧，其實都有幾個種類啦，更加多嘅就係一啲長者啦，或者可能係一啲本身係啲高危嘅地方工作啦，即係例如安老院舍啊、殘疾人士院舍嘅員工啦，係即係都係需要定期做強檢噶啦。咁以至於就係有啲去公立醫院或者去院舍探訪嘅人士啊，咁然後最後就係一啲願檢盡檢，自己想知自己有冇中招嘅人咯。 嗱，焦彦圖，頭先你都提到話，即係檢測中心嘅需求啦，可能會減六七成嘅。依家我都想同你講下、就是，就係即係長遠嚟講，嚟緊你哋會點樣做咧？會唔會一啲檢測中心嘅規模啊，或者人手啊、數字上面咧，都要減少一啲咧？我轉頭翻嚟再同你傾啊嘛。 好， 焦彦圖咧就係檢測承辦商尚達生物科技創辦人，講到就係一啲嘅檢測需求減少嘅情況下，一啲檢測商咧嚟緊會點樣去處理啊？九點鐘之後繼續香港電台第一台有千禧年代。 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气和暖，有薄雾，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香港和内地今日开始全面恢复正常通关，凌晨零时深圳皇岗口岸恢复24小时开放，并且是首次启用临时旅检大楼，迎接自2019年重建以来的第一批过关旅客。按照规划，预计在2023年底皇岗口岸新的联检大楼主体工程完成，新口岸定位为一地两检的纯旅检口岸。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大公报的报道就提到，即使市民往返香港和内地可以免预约免核酸检测随时出行，东铁线今日起每个钟头有10班列车前往罗湖、落马洲、皇岗口岸跨境巴士就恢复24小时服务。環島中港通旅遊有限公司企業發展總監李少明說，全面通關第一日已經有兩團北上旅行團經蓮塘口岸到惠州，近日接獲電話查詢明顯上升，可見兩地居民對通關的熱切期待。大公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訪問團抵達中東之行首站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德，正式開啟訪問中東之旅。他和沙特阿拉伯投資部大臣會面之後，宣布兩地政府將會啟動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談判。 李家超说会为香港争取更多商机，达成相当数目的协议，亦都会争取沙特国营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尼香港上市。星岛日报报道。 明報報導，由英華女學校委託導演張婉婷接製歷時十年追蹤該校六名女生成長的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有從未現身公開宣傳的主角撰文發聲，說由始至終不同意以任何形式公開放映，曾經同校方反映訴求但沒有結果，指校方同製作團隊沒有尊重意願。受訪片段出現在紀錄片的港隊單車運動員李慧思昨天說是被通知成為電影一部分，電影上周四正式公映，張婉婷昨天宣布今天起暫停公映，說人緊要過電影，身為導演責無旁貸，並且向主角、學生、團隊等人致歉。另外說學生家長2012年簽署的同意書已經包含同意在戲院放映，形容中間可能是有些理解落差。英华女学校昨日话，鉴于公映带嚟负面影响，同张婉婷以及校董会达成共识，决定今日起暂停公映，让各方有时间厘清问题，商讨合适处理方法。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天水围医院作为医院管理局三大智慧医院的试点之一，在2021年推出新服务，为需要接受手术的患者家属提供咨询平台。即使病人家属不是身处医院，只要获得病人授权，就可以透过指定平台实时了解亲人的手术进度。例如是病人正是等待麻醉，已经进入手术房，已经离开手术房等等的状态。平台已经推展至新界西联网，未来亦都会推广至全港的公立医院手术室。东方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2020年民主派35家初选，47人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经历多次押后以及长达一年的裁判法院提讯等程序，今日正式开审，同一众被告被捕之日相距超过两年，直至到昨日有13名被告获准保释。信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香港和内地今日全面复常通关，但是香港周边地区各出奇谋争抢内地客，香港要把握通关的契机，通过推介香港文化旅游、美食天堂等等旅游新特色，刷新内地客对香港魅力的认知，增加对内地过夜客和高消费客的吸引力，在吸客竞争当中抢占先机，实现旅游经济丰收。文汇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你好香港宣传活动上高官并没有戴口罩，明显是知道戴了会有负面效果。政论话，外国人亦多数知道嚟香港唔戴口罩会被罚款5000元，自然会怕喺香港触犯口罩令。就算有免费机票，始终得不偿失。口罩令一日唔除，香港复常势头始终会受限。《东方日报》政论， 大公报社评讲到，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前往中东国家访问，体现咗新一届特区政府开拓进取嘅作风。社评话，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门户，香港和中东国家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在金融投资、绿色发展和科技创新等领域实现更高层次合作，推动香港发展上一个新台阶。大公报社评。 信报社评，美国宣布押后国务卿布林肯的访华行程，导火线是美国在他们的领空发现属于中国的疑似间谍气球，派出战机发射导弹击落。社评话，中美寻求共存空间，而布林肯访华本来是契机，无奈因为一个气球测出两国的外交严重缺乏互信。假如所谓间谍气球纯属误会，北京不妨厘清真相，应该尽快邀请布林肯重启访华行程，才是管控分歧的可取之道。信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唐美道，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九龙医院。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都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伊利沙伯医院。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曲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是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是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去返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是车多缓慢。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车多，龙尾环宇海湾。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方向深水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上次班老友去你屋企坐，好舒服啊。 舒服都是其次，最紧要是安全。我屋企同成座大厦，包括天台、平台、天井都冇僭建噶。 咁你租俾人嗰间呢？听讲劏房可以收多啲租啊。 我租俾人嗰间冇劏房噶，要做改动或加建工程之前。我一定会先咨询建筑专业人士，不会违例的。如果租客有什么事，我都不安乐。要知道多些，就上屋宇署网站。 2023年2月6日，香港今日起与内地全面通关，各口岸开放时间与疫情前相同。 李家超宣布香港与沙特将启动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谈判。 给19岁的我暂停公映，导演致歉。 美国称气球收集资料射导弹击落，中方指袭击民用飞艇。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随住香港同内地今日起全面通关啦，亦都对于一啲核酸嘅检测要求咧，其实大幅降低。除咗话即系七日之内曾经逗留过喺海外或者台湾嘅人士咧，喺香港北上嘅时候咧，要有一个48小时嘅核酸阴性证明啦。咁啊，其余都系取消咗出入境嘅核酸检测嘅要求噶啦。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对于一啲而家嘅检测中心佢哋嘅运作有几大影响咧？继续同你倾。资源图就系资源图咧，就系检测承办商系尚达生物科技创办人嚟嘅。早晨， 系早晨。 你哋头先都同你哋头先讲到，就系话预计成个需求会减少啦。你哋未来有啲乜嘢嘅计划？系咪都有所谓嘅退场嘅安排嘅咧？会？ 咁我覺得呢個始終都係一個大方向啦，即係核酸測試嘅需求就只會越嚟越少。咁但係係咪即係會係突然間一刀切就突然消失呢？我就覺得就唔一定啦。咁尤其是就係即係睇翻，例如琴日嘅數據，其實就算冇咗去北上嘅核酸需求，其實我哋都至少仲有一半嘅一個檢測量喺度。咁咁所以我認為即係可能係一種逐步退場嘅一個情況，就唔会系一个一刀切嘅情况。 所谓逐步退场，你哋嘅谂法系点？可能系短期内，呢几个礼拜系咪已经要删减好一部分嘅一啲检测中心咧？ 呢、這個就要睇政府嗰個決定啦。咁我哋其實同政府去溝通都係就唔係講緊二月份有啲乜嘢嘅動作，因為畢竟就係我哋同政府都係有一個合約喺度嘅。咁、那個合約就去到二月底啦。咁但係我要強調咧，其實呢啲檢測站嘅改動咧，其實就同個合約嗰、那個長短係無關嘅。政府係有所有嘅決定權，係究竟要刪減定係要增加嘅呢、這個檢測中心啦。咁、但係其實我哋而家嘅討論都會係講緊即係二月底之後啊，即係呢啲檢測站嗰、那個有邊啲政府會問我哋意見，就係、是會認為係有刪減啊嘅諮詢，同我哋去溝通緊咯。 有冇而家係溝通到一個咩地步？或者你哋有冇建議就算唔係一刀切係撤走曬所有嘅檢測站嘅，留翻大概幾多檢測站咧？或者留翻之後嗰個分佈啊，應該係點樣咧？ 嗯，咁呢個分佈上咁一定係要政府全局咁樣去睇啦，即係始終都係要以即係釋放翻即係俾市民去活動嘅情況，同埋即係核酸測試嘅需求或者係方便性作出一個調整啦。咁但係即係以我哋其實都係要睇翻，因為其實都係要好睇數據，而我哋自己本身公司都會睇翻未來一個禮拜喺呢個新政策之下。這個核酸測試的人數去到一個乜嘢嘅水平，咁但係即係都係以過去呢一兩日為做標準嘅話，咁其實例如少一半係一個比較合理嘅一個做法咯。一開始啊，咁然後可能係即係隨住喺啲院舍上嘅打針嘅人越嚟越多啊，亦都或者可能係即係當局諗到其他檢測嘅措施係可以安排啊。咁我相信隨住呢個即係檢測數字下降，咁呢個自然呢個檢測中心嘅數字亦都係需要去作出調整。 就住你哋嚟讲，譬如你哋检测承办商嚟讲，有冇话喺个人手上面呢段时间已经开始系缩减一啲咧？ 我哋暂时冇任何缩减嘅，因为的确就系即系有少少不明朗嘅元素啦。咁但系即系我谂，就算所有同事都心里有数，就系即系始终即系呢个逐步递减嘅程序系会好快就开始去发生嘅。咁以我哋即系我哋公司为例，咁其实我哋都有一大部分嘅同事，我哋系会吸纳啦，然后就做翻其他嘅检测嘅工作啦。即系虽然唔系核酸，但系我哋都有做其他检测嘅工作。咁但系即系无可否认地，始终都会有一部分嘅同事就可能。系需要去删减。 嗯，所以而家除咗话即系社区检测中心之外咧，嗰啲私人机构做嘅私人检测服务，你哋系咪预计未来嗰个需求同前景都会系大幅减少？這个又有冇啲特别嘅应对咧？你哋？ 特別嘅應對都冇㗎啦，即係最主要都係安排翻做其他種類嘅工作啦。咁但係即係其實就算而家香港北上內地嗰個核酸係即係冇咗，咁但係其實而家呢一刻去其他地方，例如美國啊、日本啊、其他地方，其實都仲係有一個核酸嘅需求啦。咁所以即係其實都仲係有少時間等我哋去作出呢個準備咯。 嗯，頭先又講咗好多核酸啦，咁快速測試包咧，你哋都有生產㗎嘛？你哋公司嚟講，有冇話預期其實？未来市民对于快测嗰个需求都会跌啊，或者你哋嘅评估又系点？ 喺本港嚟讲系嘅，咁但系其实我哋而家嘅最主要嘅都系去外销咯，尤其是欧美嘅地区咯。咁其实即系你睇翻全世界嚟讲咧，疫情呢样嘢其实从未消退，即系就算变咗风土病之后咧，其实即系世界各地嘅疫情其实都系一波一波，大家即系唔同地方都会爆出嚟。咁其实当你又爆出嚟嘅时候，快测虽然就唔会话高峰或者系政策上令到所有人每日都要去做，咁但系即系其实有大量嘅地方系都系有需要应用，咁其实喺呢个生产量啊或者各方面嘅安排，其实我哋即系一直过去呢一年咧一年半，其实嗰、那个其实冇一个大嘅变化咯。 OK， 好啊，同你倾到呢度先。焦彦图，焦彦图咧就系检测承办商上达生物科技创办人，讲到一啲检测嘅需求啦，嚟紧嗰个未来嘅评估。休息一阵先。 盘点政策，盘点十八区。东区人口众多，社区新旧交替，政府因应人口变化同需要，增设社区配套措施。 今集请嚟立法会议员及东区区议员郭伟强，探讨推动政策落实嘅经过。 东区嘅休憩地方唔够，东区走廊下边咁多位系最好俾我哋街坊咧去欣赏同埋享受。 盘点政策主持黄永、杨文睿、洪绮敏。 2月8日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房屋局咧早前就选定咗8幅嘅地啊，喺呢个简约公屋啦。喺嚟紧嘅礼拜三啊，立法会公务小组都会系审议相关嘅项目。嗱，其中一个嘅比较多讨论啦，或者争议点咧，就系喺市区启德嘅呢一个世运道嘅选址，咁又包括啦当区居民嘅一啲反对啦。咁啊，见到多名嘅区议员咧系已经系同房屋局咧，包括局长同埋副局长咧系会面嘅。寻日就系反映咗相关嘅一啲诉求，都包括立法会议员杨永杰啦，咁仲有几位嘅区议员嘅，咁其中一位咧就系张敬芬嘅嚟嘅，喺电话旁边就同佢倾下。有九龙城区议员系启德中及南选区嘅张敬芬，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 寻日你系有份同局长同副局长见面嘅嘛？系咪？ 係冇錯，係啊。 表達咗啲咩意見啦？講 係咁啊，都喺會上邊咧，都係堅守翻啟德居民嘅立場啦，都堅持咧幫啟德嘅居民咧同局長去表達大家嘅訴求。咁我哋訴求咧都係講緊咧係唔反對咧呢個嘅簡約公屋嘅政策，但係咧就反對啟德嘅選址。係啦，咁其實喺一個選址出嘅時候咧，我都係多方提及，就係局方咧其實必須咧喺做呢個政策嘅之前咧。或者途中都應該咧係要去諮詢咧我哋區議員啦，係啦，同埋咧居民嘅意見嘅，係啦。咁我都好可能局方咧都暫時都有一個安排咗一個會面啦，多方嘅會面，然之後咧就希望係 through 我哋剛剛嘅會面咧去表達翻居民嘅訴求同埋我哋嘅意見啦。 嗯。其中一點就是諮詢嗰個問題，不如先講呢個先啦。佢有冇特別點樣回應你哋話，即係嗰個諮詢不足啊，或者對於居民嘅諮詢唔夠啊嗰樣嘢嘅咧？點答嘅佢？ 係都有嘅，係啦。咁啊，佢都有去提及，就係推動呢個政策嘅時候咧，都非常之落實，亦都非常之志在必行去進行啊。咁所以其實佢哋咧都係好急咁樣去做呢個推動呢個政策啦，咁樣係啦。咁我都有表達嘅，即係。在一個居民的在訴求裏面，在他們的一個一些聯署的信裏面，其實都提及就是在這麼短的時間去推動一個這麼重要的政策的時候，都質疑在一個諮詢的時間不足夠，沒有聽到方面的聲音。那在昨天的會面裏面，其實都感受到局方的一個初步的善意去跟我們區議員啦，三位區議員同埋立法會議員咧去會面。咁當然喺我哋喺當區作為啟德中及南當區嘅區議員咧，都一定要去繼續去表達翻居民嘅意願，係啦。咁亦都同局長都有講到嘅，其實喺信件又好，或者居民嘅意見裏面嚟講，其實雖然咧就係唔反對嘅政策，去反對嘅啟德嘅選址，但亦都咧希望係知道呢、这個時間性係點樣啦？即係講緊當初講緊五年，去到現在去講緊二加五嘅時候，究竟係退場嘅時間係幾時咧？會唔會有一個退場嘅時間表？會唔會有一個適當嘅安排咧？咁其實呢個都係居民其中一個疑慮，亦都顯出咗居民咧對於局方今次呢個事件嘅不信任。咁我都希望局方佢可以嚟緊咧，都要求局方可以都有機會同翻居民見面。咁亦都、 okay. 都聽到房屋局嘅政治助理都有立刻都有回覆嘅，咁啊都安排咗咧應該係講緊今日嘅晚上咧，都希望都可以通過政助嗰邊咧，都同居民有一個會面收集民意嘅一個機會，甚至乎咧可以有趕得及咧，可以喺八號公務小組之前咧，可以俾局方真切咁樣咧向居民咧收取意見，同埋幫居民發聲咁樣。 O K， 係啦，希望各位立法議員喺投票嘅時候都可以更加了解居民嘅一個意願。 所謂收取意見係一個咩方式？即係佢會落區，而居民有一個嘅會議同佢同我哋直接傾，定係咩意思咧？同埋就算聽咗啲意見嚟講，對於個選址其實係冇變嘅嘛。咁實質嗰個嘅作用又係啲咩咧？ 係，咁當然對於居民嚟講咧，係即係局長嘅回應啦，喺傳媒嘅回應亦都喺社交媒體嘅回應都係失望嘅，因為其實一直以嚟，當然去到現在，我哋咧去繼續表達嘅都係希望有一個可以有取代到啟德西運島選址嘅一個選擇啦，係啦，咁但係姑且係咁樣都好，我都希望咧局方去同居民有一個會面，俾居民可以繼續去表達啦，係啦。因為在八號前大家都在一個很關鍵的時間，都希望局方知道我們議員，同時間都當然都希望其他在立法會有份投票的立法會議員都知道啟德居民的意願，係啦，咁可以在選址上面可以多作考慮啦。 即係我想解釋，係咪今晚其實局長係會同居民係直接會面，定係咩意思？我想解釋。 今晚咧就係、是房屋局的政治助理是会去落区里面跟居民会面的。 Okay. 另外刚才讲了两点，其中一点就是那个时间表，另一点就是究竟二加五之后是不是即是用两年时间起五年时间用之后是不是可以交回块地出来呢？先讲那个时间表先，但其实就是先嗰個諮詢時間先，其實就係、是、局長喺之前喺電台都有講過，話簡約公屋好似一個救生艇啊，要盡快解決啲劏房户嘅住屋問題，咁所以就要縮 短、那個諮詢地區等等嗰個程序。呢一個講法其實係咪喺尋日嘅會面都有類似嘅講法啦？同埋呢一個會唔回應到你哋之前嘅訴求嘅呢啲講法有？ 明白，都其實都明白，都聽得到局方呢個嘅説法嘅。咁但係我好相信就係、是除咗房屋嘅問題咧，其實要解決之外，其實香港都好種種嘅問題。若果每一次都有一啲問題都係要以速度去取勝，而唔係咧有足夠嘅諮詢嘅話咧，其實好難去服眾。咁當然而家呢件事出現咗之後，係好似先公布後去諮詢，後去同區議員諮詢。甚至乎而家暂时先至系开始去同啲居民去收集意见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先即系后做咗本身应该比较重要嘅一部分。咁所以我觉得不论系今次嘅政策或者往后嘅政府嘅政策咧，我都希望喺推动之前咧有充分嘅咨询，俾公众去知道个情况，先至去作大力嘅推动。系啦，咁啊，但系无奈地咧，就系八号嘅时候就已经系公务小组啦。咁啊，都希望咧佢哋都。在会上面是有充分的讨论，亦都可以了解翻多方面的声音，并非只是基层的，其实咧基层也好，中产都好，只要大家咧都是香港的居民的声音咧，大家都应该要聆听。 另外头先就系讲到二加五年期之后，你哋都有质疑系咪会释放翻个土地啦？不过见到其实政府都无论喺同你哋会面之前定系之后都好讲得好清楚，就系话嗰个发展定位咧呢一块地咧仍然系 CBD 二嘅，即系呢个第二个核心商业区。咁亦都讲到五年期，即系五年个使用期啦，系届满之后咧系会交还翻嘅。如果发展局系有一啲长远嘅商业发展用途，其实个讲法系会面前后系冇分别嘅。点解你哋喺会面后又会系接受呢个说法嘅？ 係，我諗會咁樣講啦，即係喺代當區區議員去睇，當然都會想去繼續去相信，亦都係相信就係啟德係冇變嘅嗰個嘅大方向，都係 CBD 二嘅一個發展一個方向，當然都係理解嘅。咁但係就喺對於居民嚟講，其實咧就係唔係話依句説話唔清晰咧，而係點樣對局方嘅一個信任，就係點樣信任到二加五年之後咧係會還原，亦都去繼續個建設。咁我覺得。都同局方表达咗，就係必须咧要係即係白紙黑字咧，要非常之清晰咁样去表达咧呢个嘅讲法，令到如果假若真係过咗呢个嘅呢个一必须係要起呢个啟德嘅間公屋嘅时候，都亦同时间亦都要必须咧要去讲实咧究竟幾時去離場，那個遷徙嘅安排係點樣，以至唔會有任何嘅混亂影響咗個時序。咁但係亦都要重申一樣嘢，二加五年咧本身都唔係一個短嘅時間，有冇影響個規劃咧？我覺得咧或者有冇影響個建設嘅一個進程咧？ Okay. 一定會有嘅，係啦。咁但係點樣去將嗰、那個對 CBD 二嗰個影響減低咧？就依個係局方必須要去處理嘅事啦。 我見你哋係咪都會上討論到一啲社區配套嘅需要？點解會由簡約公屋係傾到呢一方面啦？同埋頭先你都話期望立法會議員嘅投票意向，你嘅睇法係點咧？又？ 係，我諗喺啟德嘅建設裏面嚟講，由我第一日喺啟德到現在咧，其實都一直咧都係推動緊同一樣嘢，並非一定係話淨係簡約公屋有或者冇咧先至需要做，講緊嘅就係呢個嘅。啟德嘅綜合大樓啦，當中裏面有圖書館、有泳池、康樂文娛設施等等，甚至乎一啲交通嘅一啲配套啦，所謂冇咗單軌，然後會唔會有其他啲嘅集運嘅系統去取代？甚至乎其他嘅一啲對於區裏面有裨益嘅一啲嘢，咁、 okay. 其實都一直都係爭取，就並非淨係因為簡約公屋。咁但係當然冇簡約公屋嘅話，或者有都好啦，呢啲嘅設施咧更加需要咧喺區裏面存在。咁都希望。 Okay. 即係政府各局咧都可以了解，咁而對於你 啱啱講埋先啦， 講各個嘅立法會議員嘅投票意向，依、這個咧就要交翻俾大家去決定。但係我好相信通過由30號到現在選址公佈後，各傳媒嘅報道咧，我都好清楚知會了解到，其實大家議員都清楚居民嘅意願同埋我嘅意願嘅。 Okay. 好，唔該曬張敬芬，同你傾到呢度。張敬芬係九龍城區議員，係啟德中及南選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同内地今日起全面通关，全部口岸开放，其中罗湖口岸朝早六点半开关，有家长带同跨境学生过境，准备嚟香港上堂。有跨境学生话，疫情三年以嚟冇喺香港上堂，当年自己就读小四，而家已经系中学生，对于可以翻香港上面授课，觉得好期待。亦都有跨境生话，对于一直上网课感到疲累，希望上实体堂见到同学同埋上体育堂。有跨境生家长就话，佢哋住喺罗湖口岸附近，今日起口岸开通，每日往返学校会比较方便。亦都有家长话，知道全面通关，仔女可以嚟香港上堂之后，感到松一口气，因为上网课未能够有效学习。有旅客朝早亦都经罗湖口岸南下到香港，他认为过关之前无需要核酸检测，可以节省时间，亦都比较方便。香园围莲塘口岸首次实施旅客通关，口岸开通首日朝早已经有十几个市民到场，选用新口岸过关。新口岸设有停车场，提供大约400个泊位，市民除了搭巴士或者小巴之外，亦都可以揀揸车前往。有市民说，由住所出发揸车几分钟就能够到达，非常方便，相信揸车人士会优先选用那个口岸往来两地。亦都有市民说，由于在莲塘口岸附近有自置物业，所以利用新口岸可以直达，比罗湖口岸方便。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亦都有到场了解口岸的运作情况。他说，新口岸作为十大基建之一，曾经申请一次追加拨款，亦都因为疫情关系延迟至今实施旅客通关。他又说，新口岸可以发挥分流作用，可以连接龙山隧道，交通配套方面相较其他口岸更加方便揸车人士。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发生多次雪崩，造成八个人死亡，死者包括一个中国公民。当地传媒引述警方报道，奥地利西部蒂罗尔州和福拉尔贝格州在上星期五以来发生多次雪崩，八个死者之中包括一个32岁的中国公民。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确认一个中国公民在雪崩之中遇难，使管提醒旅居奥地利和去旅游的中国公民注意冬季山地户外运动的危险性，务必做好充分准备，加强安全措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轻微至和缓日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气和暖，有薄雾，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20点，跌439点，总成交金额94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3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14点，跌1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2蚊，跌咗13蚊；阿里巴巴101.8，跌4.3；友邦保险85.75，升咗8毫；美团167.3，跌5.5；中国平安56.1，跌8；药明生物62.8，跌3.15；比亚迪股份245.2，跌9.6；京东集团221.2，跌9.6；快手65.55，跌3.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32.2， 瑞士法郎 0.927， 加元 1.34， 人民币 6.8， 英镑对美元 1.205， 欧元对美元 1.079，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2。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770 点，升260点，港金报17,500元，跌3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1.76美元，卖出1,872.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兆沥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曲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挤塞，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通往渣华道的支路车多，龙尾喺和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兆辉台。另外，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系慢车，龙尾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温思劳街。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系车多，龙尾喺星河名居。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慢车，龙尾怡安阁。仲有弥敦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一段系挤塞，龙尾界限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都系车多少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系挤塞，龙尾喺马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方向深水湾，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方向常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手下留情，清人眼里出世诗。 大家好，我是梁礼勤。我最喜欢的西洋诗句是，你是我的每一种东西。 You're my everything. The sun that shines above you makes the blue.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八点至十点， 手下留情，祝大家清人节快乐。 2023年2月6日，香港今日起与内地全面通关，各口岸开放时间与疫情前相同。 李家超宣布香港与沙特将启动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谈判。 给19岁的我暂停公映，导演致歉。 美国称气球收集资料射导弹击落，中方指袭击民用飞艇。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讲下咧，喺上年12月初嘅时候咧，咁啊发生咗一个港铁嘅事故，就系将军澳线咧列嘅往北个方向嘅列车咧驶入去将军澳站之前啦，咁有两卡嘅车厢嘅接驳位置咧，当时嚟讲就话有机件故障，触发到安全防护装置，咁啊滞停咗个列车，以及系发出警号，咁啊导致到咧列车服务咧系喺调景岭至康城啦，以及系宝林站啦，呢一个列车服务咧系暂停咗好几个钟头嘅咁。嗱，最新咧 就是有關這個事故的調查報告呢，就提到就說列車的這個第六卡的車廂呢，裡面有一個叫半永久車鈎裝置，裡面一個呢用來固定緩衝器的套環鬆脫，導致緩衝器移位。咁呢一個嘅套環鬆脫嘅最有可能嘅成因咧，就話喺原廠生產嘅時候咧，係未有效咁樣使用到螺絲固定劑喺螺紋上面，咁套環就唔能夠永久固定。咁經過多年使用之後咧，就話呢個套環係鬆脫咗嘅。咁請嚟一位嘉賓講下點睇呢個事故原因啦。呢個套環嘅鬆脫又係咪頭先講嘅呢個嘅原因，就係話未有效使用呢個螺絲固定劑咧？咁點樣可以防止呢啲事件發生，或者其他的車廂有沒有可能出現這些情況呢？電話旁邊有香港鐵路運輸專業人員協會主席張連生，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張連生。剛才都提到說這個叫做套環鬆脫的情況，亦都提到說原廠生產的時候就可能一個螺絲固定劑未有效使用，怎麼看這個事故原因和個成因算不算是少見或罕見呢？叫做 其实呢都罕见嘅，因为成个套环跌出嚟或者甩咗呢係都少听得到嘅。咁应该係有定期嘅检查应该 check 得到啦。咁但係个问题就係、是、佢就话用一个螺丝固定剂去固定一个一口螺丝去固定个套环。个套环其实呢就係、是、应该係防止佢因为液压系统嚟嘅嗰个缓冲器。個液壓系統就個套環就防止啲裏面嘅液體係流出嚟啦，咁啊係做製造啲壓力，令到嗰個掛鈎咧係保持一定嘅嘅壓力啦，兩架車就可以扣緊咁樣。咁呢個一環扣環，咁其實咧即係話呢個成個系統裏面就靠一口螺絲，嗰、那個螺絲咧就唔記得落一個叫 Loctite 啊，嗰就係令到螺絲唔會鬆脫嘅。咁啊，好似好聽落好似好兒戲係嘛？咁啊，即係一口螺絲要導致成個系統會崩潰咗啦。咁其實咧，我睇到一般嘅設計呢啲嘅固定裝置咧，應該係有一啲，即係佢唔會係咁鬆到出嚟嘅，係好長好長時間先至會鬆到出嚟。就算唔落呢個螺絲固定劑都唔會鬆脱。咁會唔會係其他原因導致呢個螺絲根本已經鬆咗咧？咁呢、這個？一路都冇講，個報告冇講過啦。而只係話一個冇固定，所以就發生呢件事啦。咁係咪即係我又覺得係一個好細微嘅部件導致到一個好嚴重嘅事故？咁呢個其實係成件事，我覺得再應該值得去再深入少少去檢討一下，會唔會有其他或者同類嘅嘢都係一個好細微嘅部件，而導致一個好嚴重嘅事故咧咁樣。 大家就咁聽眾聽咧，真係好難明究竟咩叫做緩衝器嘅套環鬆脫啦，而呢一個嘅螺絲固定劑又係咩嚟嘅咧？咩叫做未有效使用咧？可唔可以都簡單講下，其實螺絲固定劑未有效使用，其實你係點樣理解，同埋嗰個關係同嗰、那個即係車廂之間而家形容話嘅異常伸延啦，有啲咩關係咧？ 先講下螺絲固定劑有咩作用啦。咁一口平時咧，我哋上螺絲咧，用個絲模或者上落個螺絲坑裏面咧，其實有少少虛位嘅。咁因為你做嗰個工藝咧，唔可以做到100%嘅，咁有少少設計上面嘅誤差係可以接受嘅。咁為咗彌補呢啲誤差咧，通常咧我哋就會落一啲呢啲叫做螺絲固定劑嘅，就係裏面係嗰啲膠水嚟嘅。你話當螺絲嘅膠水咁啦，落咗去之後咧。將你上口螺絲落去咧，就將所有嘅空隙咧，即係螺絲帽同螺絲坑之間嘅空隙完全填滿，咁咪令到那個螺絲嘅固定係更加穩固咁樣嘅。咁呢個就係螺絲固定劑啦。咁套環咧就係喺個緩衝器嘅尾部咧，就係、是、防止啲裏邊個緩衝器裏邊嘅液體流出嚟嘅。咁呢個螺絲。一口螺絲咧就固定個套環，個套環就令到啲液體唔會流出嚟。液體咧就是、令到嗰支緩衝器咧係有壓力，係令到兩個掛鈎兩部分咧係保持一定嘅壓力，可以掛咗喺架車上面。咁樣嘅。 O K， 而家明白 啦。環扣環。 但整體嚟講，你覺得點即係導致呢個事故嘅成因係呢個解釋，你覺得係咪合理咧？同埋佢其中一個提到一個點就係話，原廠生產嗰陣係未有有效咁用呢一個螺絲固定劑，咁但係都生產咗好一段時間，用了一段時間咧，係咪冇辦法發現到嘅咧？又 一般嚟講咧，呢口螺絲我理解咧，佢收埋咗喺裏邊，因為呢個咧係因為佢要有壓力先可以，即係要個液壓喺度啦。一般港鐵就唔會維修，唔會拆咗出嚟去做一啲維修嘅。呢只成支緩衝器咧就會俾翻原廠，因為佢有一定嘅設備器材先可以拆開嘅。咁呢口螺絲咧，即係落咗螺絲固定劑咧，應該就喺個裏邊嘅一個好細嘅部件嚟嘅。所以就一般嘅檢查係應該檢查唔到嘅， 即係驗收都未必得，即係當日第一日驗收都應該發現不 到。驗收都睇唔到嘅，應該呢啲咧係收埋咗喺個成個即係緩衝器裏面嘅。佢要你要壓開支緩衝器，即係加到一定嘅壓力先會露咗出嚟。個問題就係、是，其實呢個嘢嘅就算冇落螺絲固定劑，應該原廠話九年做一次大修啊。應該嘅設計上面咧，佢嗰、那個我哋叫做 over design 啊，佢應該就唔止九年先會鬆出嚟嘅。我睇到呢啲好少見會鬆出嚟，咁可能有其他問題，可能工序上面出咗其他錯誤，令到呢樣嘢出現嘅。但係報告冇講啦，咁 我就聽佢講就話螺絲固定劑冇有效使用，其實冇落都應該 OK 嘅喎、哦。咁點解會咁咧？咁冇講到。 咁你覺得今次嘅事故其實應該個責任喺邊度？因為似乎頭先你話啊，驗收或者檢查又未必發現到嘅，咁點樣可以排除呢啲事件嘅發生啦？咁同埋事件之中都有啲同類型嘅緩衝器係用緊，譬如一東涌線或者機場快線嘅列車係用緊嘅，有冇可能係再出現類似嘅事件？又點樣排除咧？ 冇可能有一樣嘢係完全可以排除到嘅，即係其實意外一定。唔係零嘅，冇可能係零嘅。個問題就係意外發生嗰時咧，會唔會將個影響減到最低？呢個係最重要一點啦。咁其實今次港鐵呢個都可能要做一啲其他研究，可能有冇辦法可以令到個意外嘅影響後遺症會減到最低啦。個所謂 consequence 之後發生嘅事會唔會影響到乘客啊？會唔會有啲其他意外引致到即係因為呢件事引致啦？會唔會喺生產過程發現呢？咁呢個其實要原廠先做得到。我哋冇原廠生產流程，所以我唔知道佢究竟係喺邊度會出現問題，點解會出錯。港鐵知唔知呢？港鐵驗收時佢做咗所有嘅測試呢，應該就係成系統嘅測試。佢係好難去唔該拆開曬成套嘢俾我睇下冇咗螺絲，佢唔會咁樣做嘅。 OK， 咁即系变咗呢个系有啲难度喺度。咁呢个我觉得个责任应该喺个厂上边嘅。 OK， 我见有议员都提到话唔应该依赖厂商九年一检啦，应该系港铁争取自行主动拆开检查啦。听你咁讲，头先咁讲就似乎好似都有啲难度嘅。另外，其实见到报告咧都话提出2025年首季之前咧要求供应商系更换全线同类型嘅缓冲器，用无套环的一体化设计取代，这个又是什么来的呢？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补救方法的呢？ 这只一个套环就是要防止液压流出来。它所谓的无套环那些就是整个铸造那个缓冲器外壳的时候已经做了这个就是一个套环的那样东西加埋下去的。是理论上好一点的。但是我刚才也讲就不可能没有就是一定有些弱点的，每一个设计一定有弱点的。咁弱點係只係由個可能套環或者個套環嘅螺絲變咗第二樣嘢，咁其實應該係喺個風險管理上面，我睇下呢樣嘢嘅風險會唔會導致一啲有乘客受影響嘅危害呢？咁呢個港鐵要去做一啲研究嘅風險管理啦，所謂。 OK， 好啊，唔該曬張連生，同你傾到呢個先。張連生咧就係香港鐵路運輸專業人員協會主席，咁啊講到上年12月5日呢個將軍澳線列車事故嘅一個嘅調查報告。另外想同大家講係有關於財政預算案啦，係今個月咧就會係發表噶啦。政府之前都估算過嗰個嘅赤字可能去到係500多亿元嘅赤字啦。另外之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喺出席本台嘅節目啊眾言堂嗰陣咧，都提到話上年大部分嘅時間都受到疫情影響啦，經濟比較低迷，壓力比較大。咁就話隨住近呢幾個月同埋內地啦、全球嘅恢復往還啦、社會嘅氣氛樂觀啦，喺制定預算案嗰陣咧， 都話雖然係咁啊，仍然有好大嘅挑戰嘅。佢形容大部分市民啦，對於經濟嘅體感温度咧，仍然係乍暖還寒啦。咁當時就係一月尾嘅時候咧，係咁樣講嘅咁。嗱，整體成個財政預算案，你自己又點睇咧？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佢哋嘅分析啊。有香港會計師公會財政預算案建議委員會召集人楊澤志，早晨。 系早晨啊，萧生，早晨咁多位， 早晨杨泽志，我见你哋会计师工会就预测个赤字去到1000多亿嘅，同政府估算嘅赤字嚟讲，就差唔多去到多两倍。你哋点解会咁样评估呢？ 系其实咧，旧年政府预计500多亿嘅时候咧，大概系旧年嘅呢段时间啦，二月到啦，咁跟住之后其实都发生咗好多事，其实都系。喺意料之外，譬如話第五波嘅疫情嗰陣時都嚟得又快又急又空又慢，係嘛？咁另外因為呢個疫情啊各樣咁又政府係使多咗錢啦，無論係補貼啦，或者係疫情中間譬如話檢測啊、疫苗啊等等，咁所以跟住之後又再加上因為疫情咧，經濟亦都差咗，咁税收啊、賣地啊或者係印花税等等都少咗，咁所以我哋係截至到一月頭啦，我哋估計咧個赤字係1000多亿，咁但係我相信而家咧個數又唔同咗啦，因為一月頭嘅時候通關，咁可能個經濟會活翻起嚟，又會多翻啲收入啦，咁嗰、那個要因為疫情要用嘅錢亦都可能就相對就少咗啦，咁、但係我諗應該都係一定係多過政府所講嘅500多亿噶啦，咁、但係只不過係爭咗又爭咗幾多嘅。咁、但係你睇返譬如話今個月呢一兩個股市又好似又多返咁個交投，咁、那個股票因為有印花税又會多咗，咁所以幾即係嗰個數係一路喐嘅，咁但係應該係1000亿咗緊啦，嗰、那個赤字應該就係、走唔得㗎啦。 但係大概1000亿左右嘅赤字對於政府嘅財政儲備有幾大影響呢？ 我哋用預計應該係大概會跌到去淨8000多亿嘅財政儲備，咁、大致上等於12个月加減嘅支出。咁當然啦，你話同我哋高峰時期有10000亿儲備，當然係都少咗2000亿啦。但係我哋認為咧，嗰、那個財政儲備或者香港政府香港嘅財政狀況咧，依然係穩健嘅、所以最緊要嘅其實反而係點樣去振興翻經濟，或者去吸引外資，吸引好似最近 Hello 香港咁樣吸引一啲遊客嚟香港消費，去刺激翻香港嗰個零售、餐飲等等、旅遊、酒店等等嘅行業。Okay. 你哋心目中其實有冇話個財政儲備係跌到幾多個月開支先至覺得叫做警戒線或者係危險？同埋你哋對於預算案係有啲乜嘢嘅建議嘅都？ 嗱，至於你話跌到去邊一度咧，其實就冇一條紅線，或者係大家都冇個準則話要跌到幾多嘅。咁、但係你但係頭先所講話12个月嘅開支，其實係話政府全年都冇收入。咁淨係俾錢，淨係出糧，12个月嗰成8000亿就用曬啦。咁我哋亦都知道，即係唔會有咁嘅事發生嘅，多多少少都會有收入嘅。咁所以其實我相信都好似咁先講，香港政府嗰個財政嗰個情況都係好穩健嘅。咁、其實都仲有其他基金噶嘛，咩外匯基金等等。咁所以暫時我睇唔到一個好緊要嘅話，喂，一定唔掂啦，一定要緊縮開支啊咁。咁、 okay. 但係我哋喺今次嗰個財政預算案嗰度咧，我哋嗰個主題就叫做重新接軌再抱新篇，其實都係比較放中長期，就係點樣同外邊世界內地接軌，然之後咧，其實係利用香港固有嘅一啲強項啦，就再去做一個新嘅歷史再去。做一個新嘅歷史嘅經濟高峰出嚟咯，咁、 okay. 所以我哋建議都主要係擺咗喺點樣吸引外資啊，點樣吸引外邊嘅人才，因為你要人哋嚟投資都要有人才喺香港配合噶嘛，咁同埋旅遊業都好緊要啊，即係大家可能都感受得到喺嗰、那個農曆新年嗰度，雖然就開放咗好多，但係嗰個香港嗰、那個。嗰、那個好似都係幾靜下咁，我相信好多人即係包括我自己都睇到去日本咧，大家消費都幾疏爽嘅，幾多香港人喺嗰邊，即係呢個嘢都係倒翻轉啦。如果有外國嘅遊客嚟香港使佢哋嘅錢喺香港度使錢，咁呢個一定係比喺香港自己喺香港入邊 去刺激經濟為好咯。 嗯，具體嚟講，譬如先講話搶人才，或者喺旅遊業等等，你哋嘅建議係點啦？咁同埋過往預算案都有提到一啲即係所謂派糖嘅措施嘅一啲嘅包括一啲即係紓困措施或者啲稅務寬免等等嘅措施啊，你哋又點睇嘅？ 係嗱，好多稅務寬免方面咧，譬如話一啲我哋建議係一啲退稅嘅安排啦，又或者係。一啲嗰、那個免税額咧，都應該要相應咁調整。咁呢啲我哋一路都有嘅，即係一定會覺得唔應該比舊年少。另外喺吸引人才方面咧，我哋認為即係唔單止係吸引人才，留住人才都緊要。 嗯。 所以我哋點樣可以即係政府應該要研究一下啦。其實嗰個人才流失或者嗰個原因喺邊一度？然之後作出相應嘅政策啦。咁另外去令到現有香港嘅勞動力，譬如話一啲在職嘅雙方嘅父母，點樣令到佢哋可以喺同時兼顧家庭同埋工作方面可以做得更加好呢？咁呢啲其實政府可以帶頭或者去鼓勵企業去做嘅，譬如話容許初生有初生孩子嘅家庭，佢哋可以會唔會俾啲資助或者係援助佢哋去請外佣，或者係提供多啲託兒服務，等佢哋可以全心全意日後就翻工，夜晚翻去湊細路咧，咁或者係容許佢哋在家辦公，咁呢啲其實都係一啲即係唔係真係完全係金錢上面嘅嘢， okay. 反而係點樣令到佢哋或者甚至乎可以咁樣可以吸引到一啲全職嘅媽媽可以投身翻出嚟做嘢，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個勞動力嚟嘅。咁另外喺嗰個旅遊業方面，我哋覺得其實都可以搞多啲大型嘅活動，吸引啲遊客嚟香港。或者係即係提醒翻佢哋，喂，香港其實好好玩㗎，好多嘢買啊，都好有趣嘅咁。咁慢慢去，即係呢啲唔係一時三刻話，喂，下個月即刻嚟嘅。咁但係可以一個一年兩年嘅一個計劃去做咯。 嗱，講到呢啲措施啦，咁喺社會其中一個比較熱烈啲討論嘅就係消費券究竟今年派唔派咧？咁你哋係同唔同意派啦？同埋如果派嘅話，對於財政嘅儲備影響有幾大咧？ 我哋就冇反對去派，但係我哋嘅建議入邊咧亦都冇擺到呢啲落去，因為頭先所講，我哋主要個重點其實都係同外界接軌啊。咁所以好似頭先咁講，其實我哋又覺得嗰、那個如果有個先後次序有個 priority 嘅話咧，其實可能政府應該要擺喺點樣去頭先所講嘅點樣去吸引外來嘅投資同埋資金咯。咁舊年派咗10,000蚊啦，其實咧政府係用咗600多億嘅。舊年好咗嘅啦，因為如果大家再之前一年，其實開始做嘅時候咧，行政成本好高啊，因為即係同各方面嗰個消費嗰個支付平台去對接啊等等，咁而家其實啲嘢已經喺度噶啦，所以如果你要再派咧，那個相對行政成本係低啲嘅，咁但係即係我覺得要睇下嗰個錢啊，600多億應該擺喺邊度咯 ？OK。唔同嘅討論都提到話係咪有需要即係檢討個税制或者擴闊税基咧？咁講下收入方面，你覺得仲有啲咩稅務可以係開拓，或者坊間有啲建議都提到唔同嘅税項嘅，譬如一啲話加博彩税啊等等，你覺得有邊啲係可以採納或者係建議咧？都 擴闊税基咧，我哋會計師公會就講咗好多年㗎啦，或者係唔一定係擴闊税基嘅，整個税制嘅檢討咧，真係緊要，因為過去嗰10多20年其實都好，因為國際嘅環境嘅改變啦，都改咗好多唔同嘅稅例啊。咁我哋覺得我哋有冇一個好特定嘅方向話一定要加咩税咧？咁工會係冇呢個立場嘅，因為其實個情況都唔同咗啦嚇。20年前政府其實做咗一個研究，就話銷售税或者係增值税啊。咁而家係咪都仲係咁樣咧？即係我諗大家都要坐低去傾下嗰、那個點對啲經濟環境係點樣嚇咁。咁你話加咗税，有好多種税嘅，譬如話增值税或者係資產税等等，甚至乎而家嘅印花税入面對於樓市嗰啲辣椒，其實都係一種税項嘅一種。邊一種係比較適合呢？要研究啦。咁交咗個税，無論係企業或者個人咧，個負擔係多咗嘅。但係我哋希望做到嘅嘢係可以同時間亦都可以刺激到經濟令到個經濟唔會因為加税而下滑，大家繼續賺多啲錢，而 然之後咧就交多啲税啊，咁令到大家嘅生活亦都不受影響。呢個應該係一個最終嘅目的，我哋想達到嘅啦。 OK， 好啊，唔該曬楊澤志，同你傾到呢度先。楊澤志就係香港會計師公會財政預算案建議委員會召集人嚟嘅，講到有關於財政預算案佢哋一啲嘅睇法。咁啊，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想同大家講下外面天氣情況。19度，相對濕度86%。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早晚沿岸有薄霧，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聽日天氣和暖有薄霧，星期三係風勢較大，咁本週。周中后期咧系大致多云，同埋有一两阵嘅阵雨，一两阵雨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天气情况啦。听日再见，拜拜。